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低语，汽车打烊，街角榆树下，不妨阵阵若音声，将窄窄的纸上，薄薄的衣裳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不理你难存在，不声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语词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起的孩子。

着磁铁，别不能被爱抢劫，都想输去罪孽，再偷偷的怀念。

好坏，我若受了一点委屈，他的眼泪先掉下来。我的女孩真的不可爱，习惯付出讨厌依赖，她的关心明明就无处不在，却永远学不会坦率。真的不可爱，怀疑诺言不守未来，但我害怕他会离开，他的眼神胜过所有表白。我的女孩有温柔色彩，从不挑剔我的平凡，她只在乎决心会不会改，不在乎我失不失败。我的女孩她是一片海，不遗余力对我慷慨，不论世界怎样摇摆，她陪伴我幸福就会存在，只有她放不开，没人能把你取代。 时候泪水能补救，可惜这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千差万错，也没人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好 其实我们该提前

安，望路途遥。